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上一次讲到意内藏心是非心非空非地水火风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声香味触法非眼界底照非意识界是法依个意内藏性随形不变而实空而讲的所以意内藏性呢不是世间四科七谛种种的法非名无名，名无名尽，而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是法讲以内藏性，唔系出世间现个法，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德，是讲以内藏性，唔系出世间声闻法。非藤羅非斯羅非毗梨耶非展提非禪羅非波羅蜜波那玉非波羅蜜多就是講二類藏性不是出世菩薩法而是乃至非登達阿揭非阿羅呵非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上非落非我非淨是講二類藏性非出世法所證的法非大涅槃呢大涅槃是印度話翻譯中國叫做大寂滅大是法生德寂是解脫德滅是波耶德法生德就是性淨涅槃波耶德是現淨涅槃解脫德是方便淨涅槃雖然的名字是有種種不同但是同時一心因为我们一心现具心得的道理因此叫做大涅槃上落我净呢就是四盘所具足的四德诸法呢正得不生不灭的理所以叫做上法果是法落无边的叫做落得大自在呢妙用无穷呢叫做我能够舔除三烦恼二死永尽所以叫做净现在说非登达阿揭非阿罗诃非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上非落非我之净是显示二类众性亦不是法界能证结果的人亦都唔系知法所证究竟嘅法，因此话一切俱非世出世根，系显空而内藏。法依据而内藏性，随然不变而实不空而咧，所以话即而内藏言妙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火即方即火，即眼耳鼻舌身意，即色声香味触法。即眼色界而是乃至色而色界是讲明二类藏性二类藏性呢即是世间四科七谛的法即明即无明明无明尽而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集灭道即道即智即德是讲二类藏性即是世出世间二乘圣人所证、所修、所证的四谛十二因缘法，即藤罗、即斯罗、即毗梨耶、即展提、即禅罗、即波那玉、即波罗蜜多，是讲明二类藏性，即是出世间菩萨法，二是乃至登达阿揭，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我即净。是讲二类众性即是出世间知法所证的法 因此话一切俱寂，世出世故，是显不空而内藏，即而内藏妙明心然，离即离非，是即是非，就是话讲这个而内藏性是随缘不变遮照同时的意思。啊，什么叫做遮照呢？啊，因为呢遮照同时，所以这个而内藏性呢不是即时空或者即时有两边，不是咁空有二边，即是离空离有，两样都离的叫做空有相离，因此叫做离即离非。啊，这个即就是有，这个非呢就是空，而内藏性不是空有二边，空有二边都要离，叫做离即离非，但是而内藏性亦不离空有二边，空有相照了，所以呢是说是即是非，这里呢是显这个空有相征遮相照的意思，就是显而内藏呢是空不空的意思。啊，假使跟我们众生，啊，每个人都能够依照这个空而内藏的道理去修，啊，了达世间一切之法都是空的，这样就可以成就妙奢摩陀的空共，就证得真谛理。若果依照不空而内藏去修呢，就可以成就三摩菩提假共，证得这个俗谛理。若果依照空不空而内藏去修，啊，就可以成就禅罗的中共，就可以证得中道理。可惜小乘人呢是发心少，发心呢不是广大，不是度众生的。为什么？是因为怕这个生死苦，啊，怕这个菩提涅槃这条路很远，啊，所以呢他就爱念小乘，因为小乘嘛是容易依修正，因此他不肯进修这个佛道。虽然是，每个人都具足这个而内藏性，但是他没有，因为不肯进修佛道，啊，所以没有办法发挥这个而内藏性的妙用，反而呢用自己所知的心，是妄想的心，七度而内无上菩提，又用世间的意愿呢是想入佛之见，是这些正等而佛前面所引的譬喻来讲，虽然琴瑟空后那些乐器，啊，个音声是很美妙，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妙手呢，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妙用的。哦，富流罗听了法，说他用妄想心，用想入法的之见，因此呢他就再次问法了，他说一切众生因什么有妄啊？所以经文说，富流罗言，我以而来宝国言明真妙净心，无二言妄，而我识遭无此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性，又未究竟，世间之妄一切缘灭，独妙真相，敢问而来一切众生因何有妄，自拜妙明受此轮溺。这一科呢就是讲明，啊，迷悟的因缘都是无性的，是没有一定的实法，众生因为迷，啊，所以呢，啊，从真起妄，众生因为迷的缘故呢，迷了这个真心呢，啊，所以呢就从这个真而起这个妄，啊，因此就背觉而合尘，知法呢觉悟了这个妄，啊，而即是真，所以就能够反妄归真，背尘合觉。但是迷和悟都是为心的，根本是没有自性可得的。 富流罗之所以提出问啊，呢、这、一个一切众生因何有妄呢？啊，呢、这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法咧话佢用妄想心，咁既然妄想心啊，嗰个妄想心从边度嚟咧？咁咁所以咧佢就讲出啦，啊，既然我同法都本嚟系具足呢个宝觉圆明嘅真心，系无二无无诶、无二无别嘅。但是啊，点解而家就会变成众生呢？就是因为呢个妄妄想心由边度嚟噶？咁佢话法咧，你觉悟咗，你明白啦，你话俾我听咁。啊，点解要法讲俾佢听咧？佢话我以我识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成啊，又未究竟。啊，呢几句说话咧，就系领会到佛所讲以浸举心，层炉先起。富流罗话：我自己吓，同埋一切众生，过去无始劫以嚟啊，都系为咗呢个真而起呢个妄。啊，妄咧，因为呢个妄想心咧而作种种嘅业，因呢个业嘅种子咧就流转于呢个生死，所以好耐好耐都响啊轮回中受生死噶啦，沉响呢个轮回中沉溺不已。今日虽然直以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座下闻法修行，已经得到呢个阿罗汉果啦，但系都是屬於虔誠，未得究竟。哦，咁啊，至於法咧，啊，世尊之妄，一切緣滅啊，度妙真相。法係為無常嘅法王，啊，所以咧，因中啊，曾經言修、言田、言證，一切妄惑、妄業、妄報，緣滅無疑。啊，知妄既盡咧，所得嘅啊，唯獨係妙嘅。真的上的二类众生啦，咁法既然是只有呢个独妙真相呢个境界啊，咁乜嘢都应该知道啦吓。法嘅所谓独妙咧，就是指呢个偈脱嘅妙用，不可思议；独真咧，就是指呢个波野妙智，系一德永德；独相咧，系讲呢个法身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所以叫做相啊。因为有这个波野智啊，照彻一切呢叫做真啊，能够解脱一切生死轮回的烦恼的苦恼呢，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叫做妙。法呢，因为一切烦恼都尽啊，亲证得到一三被三德被众，一定知道妄因所在啦。因此我今日呢富流罗我敢问而来，一切众生因何有妄自蔽无明呢？受此论呢，就是因为自蔽无明，用这个妄想心去执着去作业，所以流转于这个六道轮回，所以叫做沉溺这个生死苦海。咁海洋法师认为呢，他说这一种问题呢，不应该是由这个富流罗问的。为什么？因为富流罗呢，啊，已经是说法第一的人嘛，是法法中是说法第一的人，为什么他会不明白这个妄因呢？啊，他提出这个问题呢有四点原因的。第一点，就因为法呢前面经文说富流罗是外拗小乘啊，现在呢就应该回小向大啦，勤求这个佛道啦。咁既然现在是勤求佛性啊，不再外拗小果，咁就必须要是进修增修实证，咁样先可以断除妄想。但如果想断除妄想呢，一定要先知道妄所因，妄因所在，因此就问法一切众生因何有妄。其次呢，因为前面经文法答富流罗的问题是三种相作啊，都是由于众生最初一念无明妄动，所以三世六粗转转相成， 所以呢知道这个无明呢就是生死的根本，就是世界众生业果相续的根本。如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无明妄想呢，我们又怎可以灭除这个无明妄想呢？因此就问了第三个问题呢，第三点呢就是因为法是教阿难，若果不知道这个心目所在就则不能得红佛层路，等于什么？等于国王用兵去讨这个贼，咁兵呢就一定要知呢个贼所在，然后可以捉到贼噶。咁即系等于乜嘢？等于话我哋若果想呢个消灭呢一班愤怒贼呢，我哋就要应该知道呢个妄因所在啦。因此富流罗提出问：一切众生因何有妄？妄想嘅因响边度？第四点呢，就因为以下经文佛对阿难话：你修菩提若不审详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似颠倒，次尚不知云何降伏，取而来为呢？既然是想知道烦恼的根本呢，当然呢是要明白这个妄因所在啦。因此呢就提出这个问题：一切众生因何有妄？咁呢富流罗呢，因为富流罗提出这个问题呢，法呢就解答了。法话：富流罗，念以衰财疑疑惑未尽，我以世根言前之事今复问你，以喜不问失罗城中演若达多忽依神招，以镜照面外镜中头眉目可见，侵袭几头不见面目，以为离微无状狂走，依义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富流罗言：是人心狂更无他故。这里呢是法以一个譬喻来解答富流罗提出的问题：一切众生因何有妄？咁即系咧，嗱，法话众生因为迷憎起妄，所以随呢个染污嘅因缘嘅缘故，所以就有呢个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续。这一种答案呢，富流罗已经解除他清净本愿云何发生生何大地的疑惑了。后来再听见法话而来藏利即利非是即是非呢，亦明白了一切法相妄性真。观其相妄呢，就不会再为二七大父相令灭啦。观其性真呢，就不会再为二七大父不相让。在这个时候呢，是已经除了他的疑问了，但是仍旧未明白妄本无因，所以提出来问法：一切众生因何有妄？法呢想拔除他的疑根，因此举这个世根的事实为例而问富流罗：你问问听不听到人家说，在失落法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演玉达多，这个人呢有一招呢突然间对着镜在那里梳头，咁对着镜在那里梳头的时候呢，突然间他癫起上来：哎呀，我头去了哪里？我头去了哪里？咁一尾走出去随鸡走，我唔见咗我头啊，唔见咗我头。他以为呢镜中嗰个头唔系佢嘅头，佢本人冇咗头，佢嘅头呢唔见咗。咁呢种讲法呢，系世间上有冇呢种人呢？可能是有的，因为法呢是以这个故事呢是事实来的。因为他说你没有听过吗？这个城中有个这个人，就显然当时是有一个事实是这样。这个失落城呢叫做丰德，是一个是这个波斯匿王的国家。 嗰個城嗰、那個京都嚟嘅嚇。演若達多咧係印度話翻譯中個慈壽，即係呢個人咧係去拜祭呢個祠堂咧係生嘅，咁叫做慈壽。咁呢個味利味咧係生遷啊！呢、这個生心心生之間個鬼嚟嘅，哦，呢啲鬼咧係專門係作怪會賣人嘅，係嘛？咁呢、这個演若特多有一日咧，佢突然間咧照鏡梳頭嘅時候咧，佢就睇到鏡裏邊嘅頭咧係有眼有鼻咁啊，啊都幾精緻啊咁。但係突然間佢話：，我個頭去咗邊咧？點解我個頭面唔見咗咧？佢以為啊，嗰啲鬼怪喺度作祟，因此咧就化狂咁走出去。哦，咁呢一個比喻啊，係譬如係乜嘢咧？咁呢、这個演若特多咧，啊，掙扎自己嘅頭。唔見咗面目，以為未利未網兩作怪咧，就譬如眾生係迷憎起妄，係流轉於呢個生死。哦，鏡中頭咧，啊，流轉生死就係三界眾生貪乜嘢？貪呢個有，唔見呢個真空，所以流轉於呢個同居土。而聖聖人咧，啊愛呢個偏空理，不見呢個妙有，所以流轉於呢個方便土。菩薩咧係修愛修呢個六道問行，不見中道理，所以流轉於十部土。九界聖凡啊，都等於迷頭形影無狀狂走。哦，咁法咧就提出問題啦。問呢個富流羅，佢話呢個人啊，佢因乜嘢啊無故狂走呢？咁咁呢個富流羅就答啦，佢話呢個人係三狂啫，更冇其他原因嘅。咁啊，呢一點咧就顯示妄本無因，我哋眾生嘅妄想唔係因呢個妄想而有嚇，亦唔係因迷而有，亦唔係因誤而有。只是由呢個心裏邊一念不覺啊，妄起呢個無明，更無其他嘅原因。所以咧，我哋知道呢個心啊，真心亦係佢，妄想亦係佢，一切都係為心。所以咧，我哋想消滅呢個妄想咧，係呢個妄想咧。就要觀心、啊、所以呢個旁觀咧，啊呢一個旁觀咧，大家睇書咧，佛經裏邊咧係曾經提過有一個咁個人嚇，佢咧係有一個仔，有一個女，有一個太太，三個人咧係好多好多錢嘅，咁佢咧一日咧。真真正正欠錢聲啊，所以佢將嗰啲所有嘅寶貝啊、金錢啊，冚唪放落個船嗰度，拎去大海嗰度倒咗佢，咁就帶住兩個仔女咧，就上三生自耕自種自食，哦，自供自給。咁咧，佢兩三個人咧，佢係有女不嫁，有男不婚，仔又唔結婚嘅，女又唔嫁嘅，哦。咁咧，三個人咧係自耕自食，每個人嘅境界都好古怪嘅。啊，在我哋世間人嚟講咧，就係好古怪嘅。其實咧係佛菩薩嘅境界嚇。咁有一日咧，佢講好多書解出嚟，好有意思，好有人生哲理嘅。有一日咧，呢、這個旁觀咧個爸爸咧就叫個女，你話嗱，你出去睇下。日頭正未啦，咁係咪正午？你知道舊陣時嗰啲人冇鐘噶，亦冇錶噶嚇。我哋睇下使幾點鐘咁，睇個錶就知啦。佢唔知噶，係要睇日頭嘅。日頭正抑或日頭歪啊？咁佢係七讀嘅時辰啦。咁佢叫個女咧出去睇下日頭係點樣。 咁佢女咧出去睇下，佢就哎呀日食啊，你去睇下啦。咁個爸爸走出去睇下，佢女就坐喺佢爸爸個座嗰度咧，點啊？拜拜，走咗啦。哦，走咗咧，咁嗰個旁工咧講咗幾手偈咧，佢又走埋。走埋咧，嗰、那個太太咧就走去話俾佢仔聽，佢話你爸爸同埋你個妹妹都走曬啦。佢話嚇，佢哋走咗，哦，我就走。佢揸住支手頭動喺度企度就走咗啦。咁後嚟咧，呢、這個蓬婆咧，哦，咁啊收拾咗佢嘅仔、佢嘅女、佢先生嘅屍之後咧，咁點啊？不知所蹤，冇人知道佢去咗邊。哦。咁你係咪古怪呢？係咪就一般人嚟講係古怪？實際上咧，呢啲係菩薩遊戲人間嘅境界哦。咁佢嗰啲詩咧好有哲理嘅，佢有兩句説話話：鄧公起滅次啊，這個是真言。起滅次係咩？即係我哋嘅心，你睇下你坐動觀心，觀心睇下呢個心，突然間起妄想，突然間呢個妄想又消滅啦。你睇住佢。啊！睇住佢嘅時候咧，你嗰陣時就冇妄想，一冇妄想呢、這個就係真如自性。哦，所以鄧咩？鄧才妄念啊，除咗呢個，即義而法就係、是、呢個道理。哦，咁呢個道理咧係點講咧？咁就係咧係顯示啊，呢、這個心生就發生，心滅就發滅。啊！如果你的心不生不滅咧，就係、是、真如自性咁。喺呢度呢本經前邊亦有話：喂，生滅去內，本而內藏。哦，生係嚟呢個世界投胎，滅就離開呢個世界，所以生滅係有去有內嘅。哦，咁但係生滅去內呢一種境界啊，係乜嘢？就係、是、我哋二內藏性裏邊嘅相嚟嘅。哦。二內眾性咧係不生不滅不累不害，但二內眾性所現嘅相咧係有生滅去來，唔係相即係性，性即係相，所以話生滅去來本二內眾呢、這個咧就係、是、顯示即妄即真，亦即係《心經》所講即色是空。哦，眾生因為唔明白啊，所以咧就從迷即迷。隨著呢個妄想分別心，所以就流轉於呢個國土咯。若果我哋知道啊，妄本無因嘅話，嚇、啊、呢、這個妄想咧係依呢個真義自性而有嘅，幻有嘅，唔係真實嘅。等於魔術師咧，佢所表現嗰啲嘢咧，係靠佢魔術師揾出嚟嘅。哦，咁。我哋能夠明白依呢個真而有呢個妄嘅話，我哋就回光返照依呢個自心咯。反照呢個自心咧，啊妄想就不生，妄想不生呢、這個就係大涅槃。哦，所以咧喺《大涅槃經》裏邊有話，十二因緣就係法性。哦，十二因緣係咩？係生滅法。生滅法就係法性。哦。